罗马书嘅第三十讲。嗱，我哋已经讲咗三十讲嘅咯。罗马书我其实系预备咗，一共系有四十讲。但如果你记得嘅话，我喺四年前已经讲咗十四章同埋十五章嘅部分，讲咗三个信息，所以三十加三就已经讲咗三十三个信息，仲有七个。今日就会讲埋罗马书嘅第十一章，我哋就会暂时停一停，又翻到去讲大卫传。圣经真系好精彩，系嘛？讲咗咁多嘅神学喺罗马书入边，又要翻去大卫传讲故事，再由故事当中又睇神嘅神学。我哋会喺下年嘅年头翻嚟睇罗马书，就会将成部嘅罗马书讲完。今日要讲罗马书嘅十一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三节。一个嘅题目好有意思，神救赎人最终嘅原因。咁你话哇，点解有个咁嘅信息啊？你上次咪话喺《罗马书》嘅第十一章，神将以色列人放埋一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佢哋只不过系部分嘅俾神放喺一边。第二点就系话，唔系会永远咁嚟到系放弃佢哋，嚟到系将佢哋放喺一边。去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咁今日要讲第三个原因，咁点解又会讲神救赎人最终嘅目的，最终嘅原因呢？其实同佢救赎以色列人系息息相关，系有连带嘅关系。我哋等阵就会见到。我哋话罗马书嘅九章至到十一章系一个单元，系有关系。今日就要讲埋十一章。当世人见到以色列人而家唔敬拜神，佢哋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拒绝福音。有人可能认为神的计划是落空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不是啊，是神的计划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是神的旨意，是神的主权，现在他们正是行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罗马书的第十章呢，说以色列人不能够逃避责任，他们应该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任。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们完全是不能够逃避责任。十一章呢，告诉我们神将他们放在一边，只不过是部分的，是吧？还有余民是会相信。神将他们放在一边，第二点呢，也都不是永远的，是暂时的，去到最后全以色列都会得救。而第三点呢，是将他们放在一边的目的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首先我们见到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以致外邦人，以致教会是能够接受到福音，是吧？接触到福音，这个是原因。然后呢，当外邦人，当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会引起犹太人的妒忌，他们最后都会相信，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是吗？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将荣耀归给神。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有没有见到啊？神将他们放在一边，是要将荣耀归给自己。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一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进入高潮，有一个的总结，说无论外邦人犹太人都会被神救赎，是吧？将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神的计划。世上其实每一件事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荣耀神。神救赎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进入他的国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荣耀归给自己。我们说神救赎以色列人，没有放弃他们，是不是要引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国啊？是，但是最终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透过这个途径来到是使荣耀归给自己。 咁你话我哋外邦人，我哋教会能够系有机会接触神，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系咪为咗我哋啊？的确系，但系最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啊？透过呢个途径，又系将荣耀归俾自己，甚至神建立千禧年国、建立天堂，亦都系要将荣耀归俾自己。嗱，其实神嘅荣耀系一个奥秘喺圣经入边，令人敬畏，令人难以测度。无论旧约、新约都提醒我哋系要将荣耀归俾神。诗篇嘅十九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是吗？就是让我们见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原因是什么？将荣耀归给自己。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至到六节，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见到神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四周围有天使围住他，他们说什么啊？圣哉圣哉圣哉，他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十八节，神惩罚了以色列人，杀了很多以色列人之后，摩西说，摩西很害怕，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怎样回答啊？在说三十三章十九节，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奇不奇怪啊？摩西说要看神的荣耀，神说我给你看我的恩慈。什么意思啊？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就是他的本性，就是他的本质。所以神的荣耀是他的属性之一。无论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没有人是能够从神的身上拿走任何的荣耀，甚至我们不能够在神的身上加上任何的荣耀或者减去任何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当是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属性加多或者减少。但是你说不是啊，牧师，很多时我们会说将荣耀归给神的，那是不是加多了神的荣耀啊？绝对不是。当我们说将荣耀归给神，只不过是欣赏神的荣耀，这个是他外在的荣耀，是由他内在的属性彰显出他外在的荣耀。当我们说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是欣赏神的属性，欣赏神的荣耀，赞美神的荣耀，绝对不是将荣耀加在神的身上，因为这个是他的属性。所以使徒行传的七章二节，使提反讲什么？荣耀的神，他称神为荣耀的神，荣耀就是神的属性。我们的被造之物，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要将荣耀归给神，神就是圣洁的神，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赞美祂。但是很可惜，我们时时就是怎样啊？将神降低到好像我们的水平一样。当我们很多时我们就会去质疑神的决定，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事情不是照着我们希望的发生，我们就会怎样啊？埋怨神，是吗？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质疑祂。有时我们会向神提出要求，当神是没有是照着我们的要求答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埋怨祂，说你不公平的，是吗？其实不是啊，我们不可以将神降低向我们的水平，我们要荣耀神。其实世上最大的罪是什么啊？世上最大的罪就是不荣耀神，将来的地狱就是会充满了那些不愿意荣耀神的人，而将来的天堂是怎样啊？是会充满那些愿意永远荣耀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就是分界。那些不愿意荣耀神的人，就好像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所讲，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而在说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又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换句话来讲，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就是临到那些不荣耀他人的身上。 在《说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记不记得尼布甲尼撒这个外邦人的王，是吗？他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大巴比伦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和荣耀。他将荣耀归给自己，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于是神怎样令他吃草如牛七年，直至到他醒过来，将荣耀归返俾神，佢先至能够系变返一个人。喺说历代至上嘅十六章，重复出现嘅经文就系荣耀归于耶和华。喺耶利米书嘅十三章十六节，耶利米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对神嘅预言警告作出回应。耶利米先知话，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耶利米先知点解会咁讲啊？佢话你哋要荣耀神啊，若果唔系，你哋会遭受从神而嚟嘅审判同埋惩罚。喺使徒行传嘅十二章二十三节，记唔记得希律王啊？当时佢坐喺佢嘅宝座上，嗰啲百姓点讲啊？哇，这个就是神啊，哇，他沾沾自喜，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结果怎样啊？被虫咬死啊，他气绝身亡。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九节和二十一节，说教会的成立，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啊？是要从天上人间，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人，都要认识神的智慧，透过教会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是要荣耀神。所以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神最终救赎以色列人，好似救赎我哋、救赎教会一样，系为咗乜嘢啊？系要将荣耀归俾自己，就系好似以赛亚书嘅四十三章二十一节所讲：，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做的，好述说我嘅美德。神救赎我哋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啊？系要我哋述说佢嘅美德，将荣耀归俾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尾，他有一个 doxology， 有一个荣耀颂，有一个赞美颂，赞美神。这个是包括由《罗马书》的第一章至到十一章，这个赞美颂不是只是给十一章，是由一章去到十一章，包括保罗讲出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的救赎我们应该荣耀神，因为他救赎我们。还有呢，包括在罗马书一至到二章数算世人的罪，亦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包括在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他数算以色列人的罪，都能够是将荣耀归给神。所有的事物存在世间，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最后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给我们见到神是有四个属性。为什么我们要荣耀祂？就是因为有四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神的主权，第二个属性是神的信实，第三个属性是神的怜悯，第四个属性是神的智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纲。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第一个神的属性就是他的主权，一切都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奥秘，我们不能够明白，是由神来都是作主。你注意这段经文的奥秘这个字，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奥秘又出来了，是吧？坚固你们的心。保罗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奥秘。圣经的奥秘是什么？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在旧约没有人知道的，然后是由神彰显出来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奥秘。神的奥秘有什么？ 以色列人被神放在一边，同神的祝福隔绝，这个是一个奥秘了。去到外邦人能够有机会接受神，教会又是一个奥秘，是吧？当外邦人接受了神之后，以色列人他们都会接受神。最终外邦人的假宗教假教会会在启示录的十八章是被撒旦是被敌基督来到铲除，然后以色列人会再回到去被神祝福的地方。这个又是奥秘。所以这个奥秘是有两个部分，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一个就是教会是神的奥秘，第二以色列人暂时的不信都是奥秘。我们先看第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是能够相信神，教会的存在的意思。我刚才讲过，教会的成立，教会的存在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的三章第十节，添满这个字很有意思，当教会的人数添满了，全以色列都会得救。添满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进入的意思。在四福音，在树使徒行传，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说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这个进入这个字就是添满的字，是同一个字。我不会是讲晒这些经文出来，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所以当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或者外邦人是被耶稣基督被提进入了天堂之后，是吧？添满就是进入嘛。进入了天堂之后会怎样？地上是会有七年的大灾难，以色列全家最后都会得救，然后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带领我们进入天国。注意这里是讲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我讲过很多次，很多的神学家都搞错了，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加入了教会，这个就已经是应验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不是啊，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去到最后全以色列都会得救，就是将原本的枝子接翻上去的橄榄树的上高，是吧？是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看了第一个的奥秘，就是教会，是吧？教会是一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呢，是以色列人的不信都是一个奥秘。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讲什么？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是吧？又是讲到一个奥秘。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硬心的，这里说有几分以色列人是硬心，是吧？仍然有相信的以色列人，这些就是愚民。其实愚民的教导就在我在树罗马书的十一章一至到五节，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有愚民的教导。十八节呢也都说这个橄榄树不是所有的枝子都被斩下来，有愚民的枝子留在上高，是吧？这个又是让我们看到有愚民。现在去到二十五节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心硬，只是几分是心硬。其实罗马书的十一章一至到十节就是说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被神放在一边，而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至到二十五节说以色列人不是永远被神放在一边，去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咁你话喂牧师，呢啲都係新约嘅经文啫，旧约有冇咁讲过？旧约都有咁讲过，喺以西结书入面，以西结书嘅第二十章有预言要惩罚以色列人，要带领佢哋去到外邦人嘅旷野嚟到惩罚佢哋。以西结书嘅二十章第三十五节，你话点解去到外邦人嘅旷野啊？当然啦，当他们不服从神，他们违约，神将他们放逐去外邦。但我相信这里另外都有一个给我们见到，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是吧？要外邦人信了主之后，然后他们才会相信。经文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七节说，他们要从帐下经过，使他们被约驱促。有没有见到啊？ 再一次同佢哋立约归入神，系嘛？就系、是、到最后，佢哋会全家都会相信，会再一次同神嚟到立约。以西结书嘅20:38亦都话，同他们中间除净叛逆和得罪他的人，就系话嗰啲唔信嘅人，嗰啲枝子系会被砍落嚟。但是首先仍然有余民是会相信，最后原本的枝子都会接回上去。所以一早在以西结书已经是有预言。那你说还有没有啊？有啊，耶利米书第31:31:31怎么说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嗱，呢节嘅经文好多时我哋就会话啊，新约啊，系同教会立嘅，系嘛，系同我哋立嘅新约啊。嗱，的确系嘅，但系呢度讲得好清楚喎，系同边个立啊？以色列家同埋犹大家系嘛，系同以色列立嘅新约啊。呢、这个新约唔系立喺树石板上，呢、这个新约系立喺佢哋嘅心上高。仲有一节嘅经文好有趣。耶利米书的31:34，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有没有见到啊？由最小去到最大都会认识神。什么意思啊？就是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咯。在说旧约已经是告诉我们听了，在耶利米书里面。是吗？嗱，的确教会亦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哋亦都会系得到呢啲嘅祝福，但系呢度系讲紧亚伯拉罕真正嘅子孙，系讲紧以色列去到最后，佢哋全家都会得救。嗱，亦都唔单止系旧约，亦都唔单止系罗马书嘅11有讲到呢啲，仲有乜嘢啊？有一节好有趣嘅经文喺树使徒行传嘅15，好有趣噶呢节经文。啊，15:14-17，14-17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嗱，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首尾结构系嘛，啊，又话似片皮鸭啊咁样样，就是一头一尾嘅经文都系有连带嘅关系。然后经文最中心系指住最重要嘅部分。14-17就系有个首尾嘅结构，一头一尾有啲咩嘢连带嘅关系啊？都讲到外邦人系神名下嘅。是吗？嗱，14讲乜嘢啊？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有冇见到外邦人同埋神嘅名下？是吗？17又讲乜嘢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好明显呢两节嘅经文一头一尾都系讲到外邦人信主。但系有一样嘢好有趣㗎喎。如果你喺14是那些被神选取的百姓， 是神的主权。但是17讲什么啊？是寻求主的外邦人。有没有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又一次被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当外邦人神名下，不理你是被神拣选也好，你寻求神都是一样，是吗？当他们接受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啊？最重要的经文在树使徒行传的15:15-16，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有没有看到啊？当外邦人都接受了被提了之后，地上是会有7的大灾难，而在7的大灾难，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然后呢，耶稣基督会回来做什么？重修大卫的帐篷，这个就是建立大卫的王朝。现在大卫的王朝去了哪里？没有。将来到教会被提耶稣基督回来，就会修造大卫的帐篷，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很清楚这节的经文给我们见到，又是告诉我们听全以色列，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所以这些经文绝对是跟以色列人所讲。其实全部圣经的主题，无论新约旧约，都被我们见到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神是掌握一切，他是掌握历史，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暂时见到以色列人不接受神，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使不使惊讶？不使惊讶，一切都掌握在神的预料当中，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神的属性除了他有主权，他亦都是信实的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讲神是信实，我不可以一一跟大家读，我会留回在 PowerPoint 上，你们有机会可以 download 来看。但特别有三次在新约里面我想跟大家来到讲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3:2-10:23-11:11。为什么我这么着重这三次？因为新近骆牧师先跟我们讲了有关希伯来书的主日学，是吧？所以记忆犹新，所以我是特别是重复这三次讲到神的信实。那你说牧师，喂，神是信实啫，但是他可能变，是吧？他以前信实，他现在不信实。但是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神是不会改变，包括诗篇，包括先知书，包括新约都告诉我们神是不会改变，神是永远信实，他所讲出来的话，他所应许的事绝对是不会落空。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的11:26，当他说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的时候，其实他是引用旧约的。所以我刚才讲了有耶利米书，有以西结书，还有以赛亚书，59:20-21，就是保罗所引用在罗马书的11:26-27。他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你说这节的经文说有救主咯，他说有什么稀奇啫？你说，但是你留意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是吗？喂，是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但是若果你不接受他，你的罪能不能够被消除？不能够被消除的，是吗？这里讲的是谁？是雅各家。去到最后雅各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就是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的罪是会被消除咯。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这里都有个小型的首尾对偶的，上高说他们的罪会消除，下低说什么？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除去他们的罪在下低，消除他们的罪在上高，首尾呼应，是吧？中间是什么？是哪个的罪？雅各家，是吧？所以以色列全家最后都会得救。如果你看27节的话，神是会跟他们再立约，就是我刚才所读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都有是讲到这里，神是会再跟他们立新约。所以很清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的11:28经文讲什么？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节的经文好像很乱，又有他们又有你们，是吗？在讲什么？喂，以福音来说，为你们，你们是哪个？是讲紧教会，是讲紧外邦人嘛。喂，那你说哪个是仇敌？现在以色列人暂时不信嘛，他们就是神的仇敌咯，是吗？还有呢，以神的拣选来说，又是讲紧哪个？喂，那些蒙爱的是哪个？喂，你再看看他们的列祖啊，哪个有这些列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咯，是吧？他们是蒙爱的，神是没有放弃他们啊。有很多人就是用形意解经啊，教会就变了是以色列，以色列又变了教会。但你看这里经文有他们和你们的，不是讲一样的东西的，千万不要乱这么解经啊。 OK， 是不同的，两个不同的肢体来的。罗马书的11:29，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恩赐就是 charisma 这个字， 选召，无论是恩赐，无论是选召，都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典，没有人配接受这一切，是神的信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答应人做些事，我们做不到，甩底是吧？但是神会不会甩底啊？绝对不会啦，是吧？神是信实的嘛，他是永远不会后悔，正如好像民数记的23:19，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喂，你说不是吧，圣经真的又说神后悔的吧。嗱，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神后悔、神诅咒、神祝福。圣经里面真的有讲神后悔、神诅咒、神祝福。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讲神祝福，但是你看清楚，圣经里面成日都说神诅咒的、啊、如果神会诅咒，他照样会祝福，是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圣经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到形容神的嘛，是说神后悔、诅咒、祝福，但是同人的后悔、诅咒和祝福是不同。如果你是想听回这篇道的，你可以去听听、啊、这篇道就是神后悔、神诅咒、神祝福、啊、一篇很有趣的道。讲了神四个属性，讲了两个了，神的主权、神的信实，还有第三点是神的怜悯。在罗马书的11:30-32，怜悯这个字重复出现。神的怜悯是什么？给我们所我们不配接受的东西，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是吗？注意经文这里又有你们又有他们，所以我们不要混淆。你们是指教会，是指外邦人，而我们亦都见到，因为罗马书是给罗马教会的嘛，在罗马教会的确是有很多外邦人在那里。罗马书的11:30-31，经文说从前外邦人不顺服神，是吧？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现在外邦人有机会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不是神的怜悯啊？是神的怜悯。而当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引起以色列人的妒忌，最后以色列人都会接受，这个都是神的怜悯，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有没有值得我们骄傲啊？没有值得我们骄傲。如果是神的怜悯，我们就没有可以骄傲了，是吧？我们应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们现在被神放在一边，是吧？神留有余民，这个已经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祝福，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可以自夸。外邦人呢、啊、我们更加不应该走去看低以色列人。啊、我们说、啊、呀，神将他们从橄榄树斩下来，将他们驳了上去，你看我们多厉害，是吧？但我们要知道，去到最后七年的灾难的时候，假宗教、假教会同样会被神在这个橄榄树上斩下来，然后将以色列人原本的枝子再驳上去。我们外邦人亦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夸口，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神怜悯的经文，尼希米记的9:17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不会丢弃他的子民，不会丢弃他的百姓。以赛亚书的30:18说神是好怜悯。去到新约了，路加福音的1:50说神是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第78节，路加福音的1:78说神是有怜悯的心肠。在树哥林多后书的1:3说神是怜悯之父。在彼得前书的1:3说神是有大怜悯。而在提多书的3:5说并不是因我们有自己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是值得我们来到夸口。有人说了，哇，神这么怜悯，我们怎样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啊？圣经有告诉我们听的，在箴言的25:10，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 怎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我们要承认并离弃我们的罪，无论是未接受神的人，无论是已经接受神的人。未接受神的话，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怜悯。但是已经接受神的人呢？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犯罪，我们继续是要认罪悔改，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一定是会怜悯，一定是会赦免我们。罗马书的一章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下，特意要怜恤众人。这节的经文很有意思，如果你细细的去咀嚼的话，什么叫做圈在不顺服之中？就是神将我们每个人都拴在个监狱里面，好像坐监一样，是吧？定我们的罪，然后怎样施行他的怜悯。神学家时时都争论不休，他们说究竟神为什么要容许人来到堕落？刚才我们见到神是怎样的话，是怜悯的嘛，是吧？怜悯是神的属性的嘛，神的属性，所有的属性都要被彰显出来，包括他的怜悯。但是当最初神创造人是圣洁的，神创造天使都是圣洁的，能不能够彰显出神的怜悯？不能够彰显出神的怜悯。而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神容许人犯罪堕落，最终就是要彰显出他怜悯的属性。为什么要彰显出他怜悯的属性？又是将荣耀归给他自己，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神容许人犯罪堕落，然后透过救赎的怜悯将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三章十九节，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有没有见到啊？当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配接受神的审判，神救赎我们，这样就能够彰显出他的怜悯，帮助我们逃避他的审判，是吧？将神的怜悯是彰显出来，以致是将荣耀归给自己。我相信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因。但是有人说，牧师，不是个个都能够得到神的怜悯的、你真的聪明了，你懂问这句话。的确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到他的怜悯。其余的人呢？神的怒气，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愤怒，神的怒气都是神的属性来的。所以又一次，无论是神的怜悯能够将荣耀归给自己，神的愤怒，神的怒气在那些不服从不接受他的人身上都能够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得救的人是怎样？有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不得救的人呢？你不接受一样能够是彰显出他的公义，他的愤怒亦都能够将荣耀归给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我是要讲得很清楚，不是神令到亚当夏娃犯罪，只不过是神容许他们犯罪。如果我们在伊甸园的话，我们一样会好像亚当夏娃这样来到犯罪。所以我们真的要好感谢神，是吧？使到我们能够脱离地狱，能够进入天堂，能够是永远与神同在，有这个福分，我们应该感谢神。讲了是有三点的了，神的属性，他的主权，他的信实，他的怜悯，还有最后呢，保罗讲出他的智慧。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至到三十六节，我刚才说是有一个赞美颂，是有一个荣耀颂，是吧？是 doxology， 就是他好像我们敬拜去到最后唱三一颂一样，是吧？是一个 doxology 来的。我们见到神另外的一个属性，是很特别的一个属性，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属性，这个就是他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令到我们震惊， 但我哋冇办法可以花好多嘅时间嚟到讲神嘅智慧，因为超出咗我哋嘅理解嘅范围。我哋做人根本唔能够明白神嘅属性。保罗想到神俾以色列人嘅救赎，佢点讲啊？喺罗马书嘅11:33，佢话心哉，神丰富嘅智慧和知识，他嘅判断何其难测，他嘅踪迹何其难寻。嗱，神话俾保罗听有关以色列人嘅救赎，系嘛？哇，保罗觉得心不可测，哇，心哉，佢话。喂，咁你话点解呀？系神讲咗俾保罗听，保罗写咗落去部罗马书，佢仲喺住觉得咁心哉嘅？点解咁奇怪噶？你可能问。喂，呢、這个就好似我哋有时爬山，爬一座好高嘅山系嘛，去到山顶，哇！你望翻转头嗰阵时，你脚都软埋。哇哇，呢、這个系我嚟噶，我点解会爬到上去山顶啊？是吗？你说心哉，你说哇，真的我要赞美神，是吗？不是我的力量。这个正是保罗的心态。虽然是他写出了罗马书，但是去到最后他见到神的救赎，他见到神的智慧，他说心哉。保罗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他的同胞都不能够得救。他们不是真的认识神，他们亦都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他们就是失丧了。保罗是为他们来到伤心，但是保罗亦都知道他很高兴有其他的同胞，那些愚民和最后会得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为他们来到高兴。他说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他见到神的计划，他只可以是赞美神，他只可以见到就是觉得惊讶。嗱，佢话心哉，就系、是、好似诗人喺诗篇嘅92:5，喂耶和华啊，你嘅工作何其大，你嘅心思极其深。又好似诗人喺诗篇嘅139:6，哇，神嘅知识系奇妙嘅，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知识系乜嘢啊？系我哋知道啲乜嘢啊嘛，系嘛？智慧系乜嘢啊？是我们怎样来到运用我们的知识，就是智慧。神的知识是怎样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嘛，他知道一切的嘛。他的智慧呢，他亦都能够完美地来到运用他的知识，是吧？他就是神嘛。啊，我们不是啵，是吧？我们不能够好像他那样。所以一切都是照着他的计划在说进行着。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计划在说进行。保罗用了11章的经文来都是描述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吧？讲出神无限的智慧，他的知识，然后又讲出神救赎的计划，他最后他讲什么？心哉。他说是我所不能够明白，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赞美神，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惊叹。嗱，神的决定，他的判断，他的结论是高深莫测，就是好似佢嘅踪迹一样，佢嘅踪影一样。嗱，呢度保罗其实系用咗一个隐喻，用神嘅智慧嚟到俾佢嘅踪迹，或者用神嘅踪迹嚟到俾神嘅智慧，都系难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诗篇嘅77:19，你嘅道在海中，你嘅路在大水中，你嘅脚中无人知道。哇，首先神是灵，他是不是用脚来到行路啊？当然不是啦，是吧？但是就算神是用脚来到行路，他可以行在陆地上，他可以行在水里面，他可以行在树空中，是吧？你没办法可以知道神的踪迹。令我想起美国在树很久以前是有一个片集叫做什么？叫做功夫，是讲一个少林的和尚在美国。哇，他可以踏沙无痕，哇，在少林功夫可以踏沙无痕，但是神来讲的更加令你高深莫测，是吧？你根本不知道神的踪影，这个就是保罗所讲，他的智慧好像他的踪影一样的难测。就是好像以赛亚书的55:8-9，神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神，敬拜的真神。保罗亦都俾我哋见到人嘅无知啊，比起神嘅智慧，我哋真係无知。喺罗马书嘅十一章三十四节，佢话谁知道主嘅心，係引用咗以赛亚书嘅四十章第十三节。其实保罗呢度讲唔係讲緊嗰啲隐蔽嘅事喎。生命记嘅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话隐蔽嘅事系属于边个啊？属于神噶嘛？啊，我哋当然唔能够明白呢度保罗唔系讲紧隐蔽嘅事，呢度系保罗话神俾圣经嘅作者智慧，将佢嘅话语写出嚟，尚且我哋唔能够完全嘅明白。呢、这个就系谁知道主嘅心？神能够明白每一个被佢创造嘅人。但是我们被主创造的人是不能够完全地明白我们的创造主。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四节，谁作过他的谋士？我们都需要谋士，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都是有限。但是神需不需要谋士啊？不需要谋士啊。神约伯记不记得在约伯记，因为他的苦难，他长篇大论问了神一大堆的话，是吗？去到最后约伯记的四十二章三节，他说什么？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我现在经历有你，是吗？他根本不能够知道任何事。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五节经文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节的经文亦都是取自约伯记的四十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节的经文，就是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神有没有欠我们任何人任何的事？绝对没有，是吗？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神是自给自足，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刚才都讲过，我们最厉害就是什么？埋怨神，好像神亏欠了我们任何的事一样。其实相反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偿还神给我们。我们欠了神很多的事，欠了神的救赎，他的救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偿还。就是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一个恶毒欠了他的主人很多的钱，他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还。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去到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神救赎以色列人的故事给我们见到神是怎样对待他的子民，真是非常之高深莫测，难以理解。神为什么这么眷顾我们，这么眷顾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我们根本没办法可以明白。在《说撒母耳下》的七章十九节尾，当神和大卫立约，大卫见到神和他立约，他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么？他只能够惊叹，他只能够是赞美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人为何物，他居然是救赎我们。愿意今天听这篇道的人，如果你未接受耶稣基督，你是会接受耶稣基督。愿意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能够是更加爱这位主。他真的给我们的恩惠是我们不能够所偿还。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你就是那位万有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给我们见到你的属性，包括你的主权、你的信实、你的怜悯和你的智慧。人为何物，你居然是救赎我们，将荣耀归给自己。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意我们当中如果未接受你的人都能够是踏出这一步，就是今天立志来到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已经是接受你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回应的心，就是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是倾出，来到是在你的事工上来到是作工，以致我们是能够当你回来的时候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 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